他之前就已经下过这决心一下，结果却是拼错了对象。这次重下决心，气势上早已经萎了几分。拼是拼了，却是不出所料的把自己给拼死了。见风所指这一卦，那五位过来的意义就已经完全没有了，连忙就想张罗着把那个正在被君莫笑敲打的家伙救下逃走。 却哪知来的容易，此时想走却是千难万难。唐柔已经收拾掉了见风所指，苏慕城居高临下，最终也是轰杀了那弹药师。此时以3敌5，更是一点悬念都没给对方留下。只片刻，对方第一人已经倒下，跟着第二人、第三人。 见风所指死了，他招来的兄弟们最终也是一个都没活成。细雨的街道上，韩嫣柔如同之前一样顽强地站着。他站到了最后，因为他身边此时多出来了2个伙伴。狠呐，真狠呐！ 局边目睹了全过程的陈国最终点评着。 不止元凶，最后连可能的帮凶都是杀了个干净，而且完全就是一边倒的碾压。这场 PK， 这是看得人心情舒爽之极。陈国兴奋不已，超级遗憾屏幕中的那个枪炮师不是自己，他已经很有些向往和叶修还有唐柔一起并肩战斗的场面了。这两人呢？ 这样精彩的一战，此时一定也很兴奋吧。陈果看看右边，结果就见叶修的神情平静得不得了。不，这连平静都不是，根本就是懒洋洋的提不起劲儿。这家伙佝偻着身子，好像要趴到桌上一样，一点也不精神，一副烂泥扶不上墙，让人看着就来气的模样。 没事了，继续任务吧。叶修说。哦，唐柔应了声。完了？就这么完了？陈国有些不敢相信，这么一场 PK 结束，连点交流都没有，就这么平静的接着去任务了？若要换了自己，这样一场跌宕起伏，最终却又大获全胜的战斗。 足可以和伙伴兴奋地聊上一星期了。见风所指复活已是在空机城，装备物品倒是都没有爆出，但是10%的经验损失已经挺让人心疼。不过更让他郁闷的还是这一战中的转折。原本觉得是万无一失就能把韩嫣柔抢到的圣诞小偷再抢回来。 哪里知道横生出这么多职业，最终自己挂了不说，周围赶来助阵的兄弟也一个都没活下来。城中复活自然都是一个地点，见风所指回来后不久，就见工会那几个兄弟一个接着一个的也都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几个人傻站在那里，半晌也是没说话。踩人不成反被踩。 这无疑是很让人抓狂的一件事。再去把场子找回来，只凭眼下这几个人，见风所指还真不敢动这个念头。毕竟他是知道那君莫笑是叶秋的，当然也就知道那个风书烟幕是苏慕城，更别提那个韩嫣柔也那么厉害。就他们几个去，刚才一场团灭已经告诉他们答案了。 人少显然是无济于事，这只能靠人多。要人多，那自然只能仰仗工会了。但此时工会上下都在齐做圣诞任务，见其所指刚才这一下，也是他一时之间的念头，并没有去找陈野辉商量。陈野辉也根本没有指示过任务时遇到叶秋或是他的同伴们该如何如何。 结果见风所指自作主张的这么一下，却是闹了个灰头土脸。 此时怎么向陈野辉交代都还没想好。 而他身边的几人此时也是不说话，这些人也并不是剑锋所指的什么密友，只是活动中和他同属一个猎杀小队，都会活动在他附近。剑锋所指在发觉韩嫣柔很难缠后，就很是用心地把几人都召集了过来，结果却是自寻了死路。 巨魔校果然很厉害， 几人里终于是有人出声说话了。 确实， 剑锋所指也是连忙附和了一下。夸大君莫笑的实力可以缓解这些人对自己叫他们过来的怨念。 早知道应该多招些人， 一人说道。 开始没有看见他呀。 剑锋所指忙着给自己洗白，不过他也说没错，他招人的那会儿确实还没见君莫笑。 现在怎么办啊？ 一人又问着。剑气所指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啥事儿没有就这么回去做任务，自己倒也罢了，关键是和他这几位兄弟也没法交代。可是再去和人为难，那可是叶秋啊，就凭这几个人，剑锋所指信心是零。 再多叫些兄弟吗？ 一人明显也是不忿，很想讨回这口气，正准备搭腔，却是有新消息传来。剑锋所指翻看一看，正是会长陈野辉。 怎么回事啊？ 你都知道了？ 剑锋所指尴尬。新区抢等级，抢出风头的紧要关头，他却制造了一次团灭，丢经验，丢士气，丢面子，完全是和大家努力的方向背道而驰。 皮闹里说着呢， 陈野辉回答。 训， 剑锋所指完全是忘了这回事了，连忙一看工会频道，身边这哥几个果然是义愤填膺的在那说呢。难怪刚复活的时候一个个都不说话，感情是全跑到工会频道版里聊去了。 遇到韩嫣柔， 一看会长都知道了，剑锋所指也就如此这般的说了一下，并重点强调了当时他觉得是十拿九稳，这才会去动手的。全没想到那个韩嫣柔居然这么顽强，挺了那么久，自己意识到麻烦叫了人，结果人也叫了人，再结果他们就团灭了。 你们这几个人怎么可能是对手？ 陈野辉说着。 可不是， 剑锋所指郁闷。 这个叶秋还真是走哪儿就给我们捣乱到哪儿。是啊是啊， 剑锋所指一边附和一边有点纳闷。捣乱？貌似是自己先去捣乱，结果被强力反击了吧？都是自己人，会长说话还这么维护身份。 圣诞猎手榜你看了没有？ 陈野辉问。 看了啊，我们遥遥领先， 剑气所指说。 我是说个人的榜单，31到35这个等级阶段的。哦， 剑锋所指闻言立刻去翻第一页前20名，看得剑锋所指心旷神怡。这猎手榜的排名中会显示角色的一些资料，姓名、性别、职业、等级、工会，最后才是排序的依据积分。而令剑锋所指心旷神怡的是工会这一列20名玩家，他们家王朝完全占据了前15，其中也有他排位第9。剑锋所指当然知道他们能占据榜单前15席的原因，因为这是他们刻意制造出来的。比如剑锋所指和他身边的这6人，他们这个小队就会把圣诞小偷尽可能地集中到他身上，最终他自然是很轻松地就占据了很高的席位，而其余的14人也无一不是这样的。家王朝这次集中血拼第10区的人力优势在此时终于是显露出来了，其他工会固然也有一线等级，然后此时在罪恶之城混的， 但是却绝没有嘉王朝这么多的人手。此时的嘉王朝在神之领域的力量那是相当薄弱，因为高手全都跑到第十区开荒来了。神之领域那边各工会的竞争都处于焦灼，短时间里也没有办法打破平衡，所以陈业辉这次索性孤注一掷，加大第十区的投入，在这边创造出一个领先的地位来，借此吸纳新区的人才来壮大自己。目前来说比较不顺利，冰霜森林副本最终虽然是拿下了，但这之后刘浩不再帮手，之后的副本大出风头的全是君莫小。陈业辉这一直是咬着牙呢，只不过先前算计君莫笑更多是出于私愤，但刘浩理智的退出之后，陈业辉也开了窍，现在再出手却都是权衡利弊，不再做意气之争了。 你翻到第十一页看看。 陈业辉给剑锋所指消息，剑锋所指点开第十一页一扫，立刻也明白会长让他看到是什么。君莫笑排名第218位。 这家伙窜得好快啊。 剑锋所指也是看出了意义所在。 不错，大概一个多小时前他还榜上无名，但现在居然已经冲到了218位。虽然目前积分距离我们的人还很远，但是我算了一下他蹿升的势头，继续保持这个速度的话，三个小时后他就将我们的第15位给挤下去。还有榜单上第14页上的枫树烟木是谁我不用说了吧，蹿升上来也是早晚的事儿。不过他至少我们还不用太担心，他的话怕是没时间一直维持着这个成绩，但是那个家伙的话就不好说了。 可是就算他们挤上来依然是我们的占绝大多数啊。 这你还不懂吗？他只要一挤上来，整个第十区的舆论就会偏了，不会有人在乎我们的成绩有多出色，大家只会盯着君莫笑又把我们给踩下去了。你看那一个个的副本记录，第二是不如第一，但你能说第二就很差吗？但现在第十区呢，凡是被他踩下去的记录那就是很差，整个工会立刻被人当作是废物一样抬不起头，其他区哪有这样的事儿？这股子歪风邪气全是被这家伙给搅出来的。 所以说， 剑锋所指有些明白陈业辉的意图了。 所以说这个榜单绝对不能让他爬上来，绝不容他这颗老鼠屎坏了我们这一锅好粥。 陈业辉的这条消息是掷地有声般的，剑锋所指从中看到了陈业辉的坚决。他是陈业辉在工会里很亲近的熟人了，了解陈业辉和叶秋的那段过往，知道他对叶秋的怨念。这一次利害关系陈业辉是整理得相当清楚了，可是这当中是不是还夹杂着一些私怨？是不是那些私怨才让他更加义无反顾的呢？剑锋所指没有去问，或许这样更好，可以公怨私仇一起了。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剑锋所指问。 我给你分些人手你来处理，未必要去战斗，只要拖拖他的后腿就行，你来想办法吧。 陈业辉把这个任务交给剑锋所指当然是有原因的，这剑锋所指的狡诈之名在神之领域都是鼎鼎有名的，对付叶秋硬碰硬去战斗明显不是明智之举，费时费力，还有可能自讨苦吃，倒是这样暗中使点手段，不动声色地把事办了，让君莫笑吃些哑巴亏，剑锋所指无疑是个很合适的人手，哪怕是自己出马也未必有这家伙鬼点子多。 好，我来办。 剑锋所指倒也正想出出这口气，玩这些手段他倒是挺有信心。叶秋固然是顶尖大神，但是这么多年打的都是职业比赛，那是只以胜负为目的的比赛，不会心存其他的念想。 但在网游中，一切可就不是一场比赛分胜负那么简单了。剑锋所指决心让这个顶尖大神尝尝网游中属于玩家的智慧和手段。想着，剑锋所指又是翻开了圣诞猎手榜看了看。 下。 就这么消息几句的功夫，君莫笑的排名居然又上升了。方才是218位，此时已经是211了。刻不容缓呢，自己得赶紧行动去。剑锋所指一边抽身向罪恶之城赶去，一边开始联系陈夜辉分配给他的人手。罪恶之城，炸雷依然时不时地闪耀在天际，细雨依然是延绵不绝地下着。君莫笑和韩嫣柔分跑在城中的一角，各自寻找着圣诞小偷的踪迹。叶修和唐柔都是静静地操作着他们的键盘和鼠标，除此以外一言不发。两人当中坐着的陈果此时也操纵着他的竹烟侠，在神之领域的狂野中奔跑着，奔跑着，奔跑着。扑通，竹烟侠掉进了一个坑。 靠！ 陈国一边叫着，一边连忙操纵竹烟侠从坑里跳出来。此时他的注意力实在有些不集中，方才一场 PK， 最紧张、最兴奋、最激动的，居然是他这个旁观者。搞到最后那两位参战的都平静地继续他们的任务去了，陈果这却是有话没处说，憋得心情烦乱。没办法，他总不能去强制两人像他一样兴奋激动。无奈的陈果咽了一下口水，继续漫无目的的乱转。四人圣诞小偷，这是他迄今为止的成绩，先前一个小时杀到三个，对于一个普通玩家来说已算不错的运气。不过这一个小时由于去参观两人游戏，而后到现在一直有些心不在焉，除这之前有找到一个以外再没有斩获。偶尔发现时却总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被其他玩家给抢了先。遇到被人抢了先，陈国都是默默地走开，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这样做。杀人抢怪的事儿一路走来到处都是。陈果之前杀了四个圣诞小偷都是一点麻烦没遇着，这也算是十分不容易了。神之领域那是极其弱肉强食的世界，这里 PK 没有任何系统惩罚，而被杀无论经验损失还是物品暴率都会很高。杀人越货什么的在神之领域每天都在不断的上演。或许会有很多玩家不满神之领域这样的风气，但是神之领域又不是强制玩家进入，玩家是有选择的权利的，只不过神之领域拥有更好的装备、更多的材料、更强的 BOSS、 更难的副本，又或者玩家不断闯入罢了。如果抵受得住诱惑，那大可以就在1234567 区一直游戏下去。官方每次更新内容时，这些非神之领域的区域也是在不断增添新东西的，从来没有冷落过。陈国倒是更喜欢神之领域一些，这个时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让他觉得更加刺激。虽然他也曾被人袭击爆出装备，气得一星期不想游戏，甚至想回老区，但是没过多久又会悄悄地爬回神之领域。这片土地就是有着这样的魔力。